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十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6%，连续9个月低于2%。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流浪乞讨人员顺利过冬，提出环卫工、出租车司机等社会力量报告，需救助乞讨者可获奖励。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前10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在22.5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9%。中国银监会通报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保险市场平稳发展，全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超过了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1.01%。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部门9月在入境货物到达口岸检出了高达301批次的饮料不合格，占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数的35.5%。针对上海携程亲子园发生的虐童事件，上海长宁警方通报称，3名涉事人员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网曝云南昆明十中有教师向学生罚款，错一题罚50元，用于奖励进步同学。校方表示，罚款属教师的个人行为，已向家长道歉并退款。2017教育部产学合作协会育人项目对接会召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中国教育发展整体已进入世界中上水平。 几多个伴侣，未用力去爱，却已失去。别再伤脑袋，豁出所有意外就爱，遗憾过，然后自会找到最爱。没有真意外，还未付出怎可精彩，得与失也好都慷慨。原来我知立定了我的主意，就是我心里的天意。

今第二季《梦想的声音》呢正在热播当中，不少人都是冲着导师林俊杰而来的。那在首期的节目当中，林俊杰呢也是重新演绎了林忆莲的成名曲《至少还有你》，而且加入到了摇滚的元素，让这首歌呢听起来荡气回肠。到第二期的节目呢，他演绎的曲目是新人歌手陈芳宇的代表作品《爱你》。这首歌是当下年轻人婚礼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简单的旋律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限制了改编甚至是发挥，直白的歌词如何用男生的角度去诠释，这也是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这些呢都没有难住林俊杰，他没有继续使用大气磅礴的演唱方式，而是仅仅挑选了一把吉他作为伴奏，更多的是呢依靠自己扎实的唱功来演绎了这首歌，用男生的口吻告诉大家面对喜欢的女孩子到底该如何表白。那接下来呢也是希望林俊杰可以早一点让新专辑问世，毕竟上一张专辑和自己对话还是在2015年推出的。这里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继续要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当中演唱的歌曲《爱你》。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仅仅一切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逃出我的乐音，

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真心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行走在飞速发展的都市当中，内心揣着小小的梦想，一直忙碌，总想着有一天赚够了钱，在乡下或者是海边过上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从此种菜养花，安静闲适地度过一生。听上去多么美，多么的诗意，是不是一下子击中到了你的小心脏呢？也许你无法把握世界发展跟经济的微妙速度，没有办法在午后让你感觉到慵懒，没有闲暇发现微小的幸福，甚至没有时间吃一顿自己亲手做的菜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要给自己的心放个假，因为慢生活并不是逃离现实，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认真生活好当下，具备生活的智慧，幸福的感知力，你的内心才能够真正慢下来。

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商务部发布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为66.9，环比第二季度上升2.1，呈现出整体购物中心市场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势。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民政部门表示，截止到2017年的11月7号，全国救助寻亲网累计帮助13728名受助人员成功返家。目前这个平台上共有44273条寻亲公告。北京市出台管理导则，整治背街小巷，街巷依据宽度确定交通设施的配置，明确胡同宽不足5米，机动车禁行。上海市出台共享单车指导意见，明确共享单车应取得非机动车牌号，不发展租赁电动车。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表示自用新能源汽车的贷款最高发放的比例为8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的比例为70%。通知自2018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行。11栋高楼颜色统一，却在最外围没有设置围墙。11月8号，郭公庄家园北区的1416套公租房启动了选房签约，让不少选房人很受关注。这也是本市的第一个街区制公租房项目。经济曹妃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标志着曹妃甸人力社保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在曹妃甸工作的北京职工，今后可以在当地方便地办理社保手续了。最近有网友反映称，在地铁5号线宋家庄站附近看到乞讨者身上多了一项装备，即胸前挂了一个打印出来的二维码，可以扫码付款。对此，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表示，无论采取何种支付方式，均为乞讨行为。目前，总队已经派出了相关的支队进行摸排。 送你的是2朵玫瑰，是

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在1997年的9月29号推出。这首歌不仅是后街男孩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了。记得上学的时候听这首歌呢，是完全听不懂意思，但是也却把歌词抄下来一遍一遍的听。也许正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学生时代的人记住了 As Long As 这个词组到底是什么意思。记忆当中的旋律总是莫名的好听，现在时间呢过得是真的蛮快的，因为没有想到后街男孩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已经问世了20周年。接下来听到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不买

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旧梦几度缥缈，醒来已经不堪寻找，还是能 河北平顶山的街头，一个男孩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在三轮车车灯的照射下蹲着写作业，一旁摆摊的妈妈称老公去世了，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只好把他带在身边。当被问到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时，男孩哽咽说，妈妈，我爱你。生活里有很多怦然心动的瞬间，也有很多让人热泪盈眶的故事，而我们在记录生活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他给你带来的感动和每一份你对生活的感知，也希望爱可以围绕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

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弹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负荷，爱更忐忑是你陪我恨过，情歌没有 是一个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用脱俗来形容的歌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文字来单纯的去了解他，这样会导致有很多的片面性。他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跟音乐相关，那真正能够描述朴树的是他所创作的那些难忘的音乐作品。记忆当中，白桦林可能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朴树的歌，是录在我去2000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这首歌一推出呢，电台和电视台几乎都在播放。2000年的时候，朴树带着这首歌也是亮相到了央视的春晚当中。如今的朴树已经出道了有21年了，然而跟他相关的信息呢却是少得可怜。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朴树创作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几乎每一首作品也都会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他说他只是迷失在远方，他一定会来这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亲爱的，来。

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哎，大姐，我来我来。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哎， 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中国的香港是世界知名的美食天堂，不仅有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还有丰富的美食文化相辅相成。那今天的实力派就和周周一起去寻味香港，品味香港美食。不管是世界闻名的早茶文化、市井街头的风味小吃，还是营养主张的生滚粥、色味诱人的烧鹅辣味，这些元素你都可以在寻味香港找得到。如果你去过寻味香港这一家店的话，你会发现这里从来不缺食客。 小的时候可能是看港片长大的，然后对港式茶餐厅有一种情结，然后我觉得港式茶餐厅的氛围特别好，总是能让你想起就是80、90年代给你的那种印象和氛围。 在有了港式茶餐厅之后，我觉得那就是对我最大的福音了，那里边菜我都给你点出来哪个好吃。 香港的美食有四大天王，分别是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和蛋挞。这四大天王已经出道好几十年了，甚至到现在为止也丝毫没有过衰老的现象。那作为寻味香港这家店的招牌，来到这里的食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爱。 当然是蛋挞啦，我最喜欢吃蛋挞了，叉烧包也不错。 最喜欢吃叉烧包、虾饺、蛋挞，反正我觉得好像都挺爱吃的。 我最喜欢应该虾饺吧，反正每次去必点个虾饺，别的家没有比他家更好吃的，没有之一。 曾经一直在高端餐饮工作过的 Tony， 如今呢是寻味香港的明星主厨，用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一位拥有高颜值高厨艺的型男。17岁因为喜欢美食，独自背上了行囊去法国学习烹饪，把世界各国的美食都融会贯通，而且把他们的精髓用最健康、最美味和最简单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我们广东人呢，对茶餐厅有亲切感，所以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像给家人做菜一样。你问我累吗？我是没觉得很累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就有成就感。虽然寻味香港的价格很一般啊，但我们的品质可不一般。餐厅每天清晨就会到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有些菜啊，低温要制作十几个小时呢。我最希望听到他们说，好好味啊。 寻味香港的装修风格非常贴切，也很香港。不管是拍照约会，还是想来饱餐一顿，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在这里感受一杯丝袜奶茶带来的丝滑香甜，一碟辣味的油香满足和一口小菜的点缀，再来一碗生滚粥，满满的营养温存，相信很多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满的幸福感。 在寻味香港，你也一定可以找到你的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DS 家族全新升级上市筹兵，双倍置换补贴，前生汽油礼赠，限量抢购即日开启。北京博瑞享宇 DS 诚邀。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国人越来越有钱了，那就是 A00 级别的车的没落。想当年奥拓、 QQ、 F0 等微型车圆了多少家庭的汽车梦，可如今着实已经是卖不动了。空间、配置、性能、面子，我们对车的要求越来越高，当然购车门槛也是越来越低了。很多人从完全不懂车到拥有车只间隔了学驾照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买菜一样简单。如今购车贷款已经很常见了，首付个30%就可以把新车开回家了，甚至还有零首付购车。入门级别的 BBA 只要掏个几万块钱就可以轻松开回家。举个例子，某人非要蓝天白云车不要，月收入5000，每月却要还车贷将近4000，还要持续还上3年，这样购车真的能够提升幸福指数吗？月收入是够还了，油费、罚款、停车费、保养，哪样不用钱呢？所以购车这件事儿，量力而行就好了。工薪买豪车，面子可值不回那车价。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自己买的车的，甚至付之感情当做家人一样精心照料爱车。可有一部分人买之前什么功课都没做，简单的看看内饰外观就下手了，结果新鲜劲儿过了没几天，看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心想当时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破玩意儿，内饰一想换挡顿挫，看看油耗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买车是件喜庆事儿，但是买车前还是要多做做工作比较好吧。 听见呼吸的声音，去找那一首爱的歌，也会跟着一起唱着，用不用了心不太在意，释放了光线散在白色的墙，出生的电影，为这样的故事难过，什么样的结局感动，做一个不曾触及的角色，是为谁唱的歌，和满天的烟火，时间不知不觉流走，这夜不息的角落，有一点冲动去冲淡了寂寞，做一个想做的梦，哪怕的只是黑白电影，墙壁刻意的导演一出生的电影，为这样的故事难过，什么样的结局感动，做一个不曾触及的角色，是为谁唱的歌，和满天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冻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像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 行走在飞速发展的都市当中，